回到那天，而那张照片竟是我们的终点。没想过我们也输给时间，默默的渐行渐远。我们走到了分岔，爱过就放下，那些情话你就当作犯傻。雨还一直下，却忘不了他，路过的人再美丽有牵挂，没资格牵挂。是我们的终点，没想过我们也输给时间，默默的渐行渐远。我们走到了分岔，爱过就放下，那些情话你